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1932年9月27号，日军的一架飞机在海拉尔机场即将着陆的时候，遭到苏炳文部队的猛烈射击，驾驶员慌忙改飞满洲里，也遭到了起义部队的射击。后来飞机由于缺油降落于梁子山上，飞机上的日军被打死。那么关于这场战斗，日方的记录是怎样的呢？ 在海拉尔文史资料当中另有记录，文章中说，9月27日，关东军派一架运输机对富拉尔基至海拉尔沿线进行侦察，这架敌机到达罐子山附近时突然发生故障而被迫降落，机上8名侦察人员全部被击毙。苏炳文的部队将这架飞机拆开，以火车运至海拉尔。10月8日，日军的侦察机飞至海拉尔，发现这架运输机已在该地机场组装完毕。为此关东军决定派轰炸机第12大队的重轰炸机第一中队从齐齐哈尔出动，飞至海拉尔轰炸这架运输机。10月15日，重轰炸第一中队飞至海拉尔，将运输机炸毁以后返航。这应该就是渡边等人毙命的经过。不过中方记录中，该部日军是飞机故障迫降，飞机没有太大损毁，遭到中方围攻全歼。日方记录与此不同，称这几名日本军军官是在试图营救被苏炳文所部俘获的日军时，因乘坐的飞机被苏炳文军击落而毙命的。全机共有8名日军官兵身亡，其中指挥官是渡边忠佐，圣木井上两少佐担任分队指挥官，飞行员板仓公一郎等飞行士官同时死亡。其他死亡的人员包括关东军特务部原户山四郎、岩村佐治等。苏炳文，字汉章，辽宁省新民县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918事变以后，担任哈满路护路司令的苏炳文率呼伦贝尔军民支援马占山在江桥的抗战。马占山战败东撤以后，苏炳文撤军退回海拉尔，因呼伦贝尔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于是一面组织救国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一面以割据势力的名义与日军虚以威仪，但多次拒绝了日方召集到占领区会议的要求。1932年秋，在东北各地的原东北军控制区相继陷落，仅剩呼伦贝尔一隅，日军紧逼日益深重，忍无可忍之下，苏炳文率部于9月27日举起义旗，10月1日正式宣布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通电中外誓师抗日。苏炳文在起事之前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日军原曾压迫苏部迫其接受在满洲里驻扎一支国际警察队的要求。9月27日，苏炳文起事同时解除了日军控制的国际警察队等武装，击毙抗拒的日军，控制日本领事馆和特务机构，活捉日军驻满洲里的特务机关长小虫重校大尉、国际警察队长于野。渡边等人要营救的就是这伙日军。这架日军运输机也颇有意思，竟然让日军专门飞去摧毁，推测为1928年日本从德国购买的福克 F-37 运输机。这是一种当时较为先进的飞机，除两名飞行员以外，这种飞机还能搭载八名成员，也是日军当时从其控制区航程可以到达满洲里和海拉尔的少数飞机之一。1932年，日本主持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曾使用这种飞机，被日军征用属于正常现象。福克 F-37 运输机有三个发动机，可以保证一个发动机出现故障时可以安全返航。从这个角度来说，普通事故很难摧毁这种飞机，倒是日方记录中被中方击落更有可能性。既然日方资料表明渡边等人并非去侦查，而是去营救，日军在呼伦贝尔被俘者达到100多人，渡边等区区8人，这个营救如何救法有些匪夷所思。尽管没有直接史料，但是一则关于渡边秀人中佐的资料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原来此人是日本陆军大学第29期毕业生，与甲级战犯佐藤贤了是同学。他毕业以后曾经到欧洲留学，修习特殊战术课程。联想到圣木和山下两少佐分队长的古怪头衔，这个特殊战术会不会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特种作战呢？如果这样，那日军很可能并非对苏炳文的起事一无所知，而是试图派出一支精悍的小分队从空中飞抵海拉尔，里应外合，以少量精锐带动当地日军展开一次东方版的胜利大逃亡。前些年风靡一时的电视连续剧《亮剑》当中曾有一个经历与加藤颇为相似，也曾到欧洲学习的山本特工队长。也许苏炳文无意当中打掉的这伙日军便是日军特种部队的鼻祖。如果真的是这样，也许东北军民的抗战让日军的特种部队都推迟出现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在日本千叶县千叶公园里有一座荒木山，然而在1933年以前，这座小山包根本就没有名字，只是日本铁道第一联队喇叭手练习乐器的一处所在而已。之所以得到这个名字， 是因为日军在这里修了一座纪念碑，纪念他们的一个所谓战斗英雄荒木克己大尉。甚至日本工兵之歌里面还专门有一节介绍这位荒木大尉，其内容翻译过来应该是这样的：迎着新安岭的朝阳，做保障铁路的先锋，轰然而降的放车与之同归于尽牺牲，获得明书竹帛的荣誉，大名与荒木山同辉。这个日军的英雄荒木克己死在1932年12月3日日军进攻苏炳文抗日救国军的战斗中。到1932年底，原驻扎在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各部，除了苏炳文部或战败或投降，即便还在抵抗的也不知道经过多少次重编。他的这支部队成为了旧东北军在东三省境内最后一支较为完整的成建制部队。苏炳文据守的呼伦贝尔也是最后一块尚未被日军控制的地区，因此他的抵抗可算是东北原正规军部队在东三省战场上最后的挽歌。应该说，苏炳文部能够坚持到1932年底是十分不容易的。这是因为呼伦贝尔的面积虽然和意大利相比仅仅差一个西西里岛，但地广人稀，基本没有工业。苏部仅仅2旅4团，装备一般，而当地地域辽阔平坦，无险可守，正适合日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和重炮部队活动。苏炳文采取的方略是，一面利用嫩江西岸的沼泽地带严密布防，阻止日军西进，一面做出态度暧昧的样子与日军周旋，同时积极联络各路抗日部队以防不测。日军因此对苏炳文抱有幻想，此时也有兵力不足之忧，因此日军并没有匆忙地进攻苏部。然而到了1932年9月，各路义军大多遭到重创，而苏炳文假合作真抗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于是日军开始调集兵力，准备解决呼伦贝尔守军。同时日军要求撤销苏炳文军主要将领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旅长和哈满护路军副司令职务，改派汉奸冯广友接任。苏炳文感到无法继续与日军周旋下去了，于是将部队更名为救国军，举旗起义。起义以后，苏炳文本有应付日军攻击的预案，即联合马占山、邓文、李海清等各路抗日武装共同行动，以攻为守。十月，各路部队按照预定计划反攻齐齐哈尔，这也是黑龙江义勇军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攻省城的战斗。反攻省城的作战最初较为顺利，但是由于马占山等部队已经与日军辗转苦战一年多，装备人员素质大大下降，日军又迅速出动重兵北上攻打齐齐哈尔的作战最终陷入失利，马占山战败，也退到呼伦贝尔。苏炳文部一度攻取齐齐哈尔郊外的富拉尔基，并且步步为营，寸土必争地与优势日军鏖战，试图争取国内国际支援，于是日军前进不得。但是随着嫩江封冻，原来可以阻挡日军前进的沼泽地带现在通行无阻了。11月24日，日军发动了总攻。11月30日午后1时，由混成第14旅团和骑兵第一旅团组成的日军服部支队从甘南迂回到救国军前敌司令部扎兰屯近郊，在装甲部队掩护之下攻占这一救国军后方重镇。至此，海拉尔、满洲里等后方地区已经门户洞开。面对日军的汹汹攻势，在辽阔而冰封的呼伦贝尔平原上与其交手，苏炳文早已感到凶多吉少。因此在扎兰屯失陷以后，立即部署 将抗日武装和装备退入苏联境内。但是日军前进太快，他与张殿九商议，决定在博克图跨越大兴安岭的山口和隧道地段阻击日军迟滞其行动，以保证各部队顺利撤出。前面所提到的荒木大卫，就是这时上了日本阵亡者的花名册。原来由于中国军队撤退时顽强阻击，日军派出铁道第一联队的装甲巡道车，一边开路突破中国军队的阻击，一面对破坏的道路进行修复。这位荒木大卫战死前为中尉，就是装甲巡道车部队的指挥官。在他的指挥下，中方的阻击部队损失惨重，阻击线一再被突破。能够取得这样的战绩，似乎应该归功于荒木大卫指挥的装甲巡道车。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车辆，在日军当中此时也属于极为先进的装备。这种战车的车轮外形怪异，拆掉橡胶轮胎就可以在铁道上走，装上轮胎就可以下公路甚至越野。灵活的机动性加上厚实的装甲，强大的火力，使其能够在摆开现行防御态势的中国阻击部队阵地上寻找最薄弱的部分进行突破。91式两用装甲巡道车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广泛的使用，让抗日军民印象深刻。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曾经在《烈火丹心》当中描述过一种神秘的神风号装甲列车，就是91式装甲巡道车的改型，它增加了一节甲机车。书中描述其利用随时可以下铁道的功能，给抗日武装带来过不少损失。眼看着无法阻止日军了，博克图中国守军动用了一种秘密武器，就是日军歌当中所描述的放车。利用己方地势较高的优势，将一节满载岩石的列车滑向日军，撞击日军的装甲巡道车。根据记载，对日军杀出这一招拖刀计的并不是苏炳文本人，而是苏炳文军的参谋处长孙林。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1932年11月30日，由于战局不利，苏炳文和谢珂派孙林为兴安防守司令断后，扼守兴安岭山洞一带，实际指挥的兵力只有新编的一个营。此时日军飞机在博克图、兴安、海拉尔等处轰炸，孙林带兵两连在兴安实感兵力不足。12月1日上午10时许，博克图的陆警已退到兴安车站，日军进展迅速，苏炳文原命人在兴安备有地雷炸药等可供防守之用，但经孙检查才知道仅有地雷空壳，内无炸药。此时东北军本可以破坏大兴安岭隧洞，阻挡日军前进，但是由于该处铁路属于苏联所有，苏方坚决拒绝中方破坏铁路，所以这一方案只能搁浅。无奈之下，孙情急至生，破坏盘山路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藏在洞内，待日寇铁甲车前来时放下来，冲向日军阻止其前进。据孙林回忆录中称，他一面派人将通博克图的电话破坏，一面堵塞山洞。31日，敌军先头的铁甲车到达博克图站，并且向兴安岭盘道上行驶。率部将装满石子的车皮由高处向下急放，正在修复铁路的敌军工兵数人忽见放下的列车飞奔而下，这车石子儿恰好把日寇铁甲车翻在山坡上，日寇铁甲车和工兵官兵均有伤亡，从而有效地阻止了日军追击，给苏炳文部队和家属安全撤退到苏联提供了保证。其实 日军装甲车并未被撞翻，只是吓得退了回去，这中间荒木起了极大作用。突然看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迎面而来，日军士兵几乎被吓傻，眼看着就要遭到灭顶之灾了。然而就在此时，这个荒木大卫却跳了出来，冒死在铁轨上安装让车脱轨的脱线器，结果滑来的车厢脱轨没能撞上日军，只是这位荒木大卫也没来得及跑掉，当即被撞死。就这样，荒木成为了日军当中的英雄。而铁路线一时也因此不能通行，日军行动被迫推迟。孙林后退入关内，因他本是西北军出身，于是投入29军，后来参加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当中担任177师参谋长等职，在中条山战役等战斗中积极抗日，屡立战功。伯克图组织作战，在孙林部下负责阻击作战的是新组建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在激战中损失很大，营长张国正阵亡。然而正是由于他们的牺牲，使救国军总部获得了撤离时间。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张殿九率余部及商民眷属铁路员工计4000余人，在苏联战机掩护下安全地撤至苏联境内。他们中的很多人辗转回国，继续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暂时的战败只是凤凰的涅槃，而荒木大卫的死或许只能算作给这次涅槃提供的一只火把而已。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今天到号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旅游，已经很难感受到战火的痕迹。但是1933年元旦刚过，中日两军就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大战。山海关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纪实的汉语全拼603，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全民族抗战我们打了8年，只有东北从1931年9·18那一天，沈阳公安局商部一分局南市场分所警示高曙光的牺牲开始，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联战士李玉池从日军731部队大屠杀中顽强地爬出牢房，我们整整打了14年。这14年中，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而这些民族英雄有多少连个照片都没有，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是演播人白刚，欢迎您收听由我演播的萨苏先生所著《最漫长的抵抗》，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播出，欢迎收听。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法律离我们并不遥远，它其实就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部影视作品的片段， 你已经尽力，因为只有我自己。 一句流传下来的格言， 宪法给我们的是一个罗盘，而不是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 都会折射出法律的点滴光辉。今晚拍案